案白法律短评，借法律智慧术，即系唔系被捕法律智慧术。第二讲咁啊，讲多一讲咧，就系详细同大家即系解释一下咧，你保持缄默，唔俾有功，个好处系好多人唔知嘅。嗱，我成日都睇到嗰啲新闻报道咧，就啊拉咗好多人啦，跟住咪即系啲知名人士啦，拉咗啦，跟住有律师去到现场啦，咁啊已经俾咗口供，然后保释外出啦，即系被捕嘅社会人士咁样。咁我话懵噶，你叫得社会人士点解即系咁蠢咧？诶，落咗口供咧咁，嗱，口供个作用系边咧？因为呢个系你开个法律第一份文件嚟嘅，即系个喺个差人嚟讲，系拉咗你去，咁然后就叫做想告你好冇啦。你首先留意咧，就算佢表现得好 friend， 可能个心好同情你，肯同你倾闲偈，可能真心嘅。但系佢个工作系告你嘅，喺一个差人嚟讲咧，尤其是普通差人，未有咩即系唔系做咗好耐咁多年咁啦，甚至乎做咗好多年啦，所谓 court experience， 即系话告人啦、出庭俾口供啦、做呢啲文件啦，系好矜贵嘅经验嚟嘅，嘣嘣声升级又升帮办，跟住升啊告咗帮办嗰啲人系咩人咧？就是、屡破奇案，做案又多又快又齐整，告得人多成功嘅人，先至佢哋系醒嘅人，系。所以佢哋嘅工作本身就系要告人噶嘛。OK， 咁好啦，咁佢想告你噶嘛，所以呢个系豺狼嚟噶嘛。你唔好嬲先吓，大家个位置唔同啊，狮子梗系食绵羊噶啦，系嘛？所以羊啊，梗系食草噶啦，系嘛？冇得讲噶呢样嘢，佢想食你嘅。好啦，你系咪梗系唔好俾佢食到啦？吓，好啦，咁最保护你系点咧？不单止你唔好签嗰种口供，嗱，口供有两种，好多人可能都识啦。一种系所谓 witness statement， 即系证人口供。咁意思就是、你喺現場，我哋想知下現場嘅情況，咁你俾啲資料我哋咁樣，可能你係證人啫，我哋想拉啊李卓仁啫嘛，佢你側邊咁，你講下你嘅情況啦，咁你都係非法集會噶嘛，好啦，可能佢氹你咁樣啊，咁然後你講過到咁上下，你又喺度喎，咁佢可能中間改啦，嗱而家警戒你啊，唔係事必要你講 ，you're not obliged to say anything， but whatever you say will be written down and be used as evidence， 嗱呢句就係所謂警戒。警戒意思即系佢警告咗你，佢咁读俾你听，然后咧就当讲咗你听。其实你明唔明咧？大多数人都唔明。那个重要性系咩咧？咁其实呢两日都睇到一段新闻啦，系咪？打呢个港台记者嗰个人喺警戒嘅时候讲咗啲嘢啊嘛。佢曾经表示咧，条友咁鬼麻烦，我睇佢乱咁样咩，我所以我打佢，咁咪讨厌咯。嗱，討厭佢咧就唔係一個理由嚟嘅，打佢咧就夠噶啦，就已經過得入噶啦。好啦，你因為民主，我因為乜乜乜，係你真係有理想啦，年青人。於是乎聽你講，我同你寫埋落去啦。好，嘿，我好多意見。我哋因為咁，我哋必須要香港要爭，所以我去到呢個集會支持佢哋。阿 Sir， 你都同意，我同意，非常好，同你寫低曬。但係最重要嗰、那個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你喺現場啊嘛。无申请的集会你在现场，同埋你是参加，同你知道那个是非法集会你参加嘛，那些事实已经在那个口供里面，是吧？不需要了。好啦，你说喂，我不签名就得了，临尾是吧？可能你讲完一大轮，律师来到了，啊，五时三十分律师到场，我又再解释一次他听，他又再讲一堆这样的东西，个警察啦，咁我唔签，哦得啦，你唔签，咁系咪冇事咧？各位，作为一个前执法人员咧，我讲你一样嘢，有一种 statement 叫做 self statement， 警察自己落嘅口供，佢只系话咧，佢宣誓落嘅口供话咧，你讲嗰啲咁嘅嘢听。啊，咁你讲嘅话唔系我嘅口供，唔系警察口供，佢嗰个系证人口供嚟嘅啫，即系等于你话我听到。你署名，我聽到梁耀忠在我旁邊，他這樣講，證人的講話不是你講，是他講，但是你聽到 咁呢啲咁嘅旁邊嘅證供係咪一種口供咧？係咪證據嚟咧？原來都係，原來都係。有幾大用咧？唔知道，冇你個警戒口供咁重，但係都係一種構成你有罪嘅證據。如果官信嗰個警察，你就輸咗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喂，我冇同佢講過嘢喎。嗱，我提議就我坐低咧，去到差館咧坐低，我俾你個身份證你啊。你唔使俾地址佢點嘅，因為你個身份證有你地址嘅。如果你睇外國嗰啲書咧，啲小冊子、啲抗爭手冊，教你係要俾地址同電話，警察就當完咗責任啦。因為外國係冇身份證嘅，英國冇身份證，香港連身份證都唔使俾佢，除非你嗰、那個入境處嘅地址係錯嘅啦，或者你搬屋冇報啦，咁你就俾佢啦，話你嘅地址佢聽，否則你連地址都唔好講佢聽。試過啊。其實試過啊，咁啊與官民，我記得九月二號嗰個去沖完嗰之後，日頭沖完，跟住就噴胡椒噴霧，我都睇見啦。跟住就去咗醫院驗傷，咁晚黑佢哋話明又去李飛話灣仔軍事酒店外邊，跟住下晝又拉咗佢，等佢冇得去。點解會拉到佢咧？因為俾咗地址佢嘛，冇俾到地址佢，因為佢去醫院嘅時候。醫院有個警察喺度噶嘛，長時間或者係啦，係嗰個警察啦，同你落咗啲口供，即係落咗啲資料先啊。你住邊度㗎？咁你諗住嚟醫病啫，咁啊俾曬啲地話地址佢啦，咁樣嗰個咪資料嚟咯。所以佢即刻揾到你。如果呢啲都冇咧，咁好啊，起碼嗰日之內都有你嘅電話咧，佢冇話知你喺邊咧。咁佢一日裏邊揾唔到你噶嘛，寫面冇去入境處都要兩三日翻嚟先知道你住喺邊。住喺嚇上水咁啊，咁噶嘛，所以點解你要方便佢咧？你冇方便噶嘛，係咪？唔方便佢有冇罪咧？我上一集都講過啦，從來唔方便警察係唔會構成坐差辦公，亦都唔會構成個官係唔可以構成個官有冇任何假設你係有罪嘅假設，係唔會影響你任何嘢嘅。如果有人夠膽咁講，個官夠膽喺或者引導陪審團好，或者佢自己講低。出聲講過呢啲咁嘢咧，都係一個上訴理由，而且一定甩嘅，因為佢違反基本嘅法律原則，係冇罪推定原則，所以你係有權完全講嘢嘅。我自己嗰個諗法咧，我就諗住即刻去到俾咗個身份證佢，我坐低打坐，十問十唔應，十問十唔應。當然理論上咧，佢係唔可以屈你啊。佢講過呢啲我聽，呢啲嘢聽，佢作啊，然後做 self statement 啊，self statement 只係一個證人口供嚟啫，當然佢要咁做，你吹佢唔漲啊嘛，佢屈人屈到咁噶嘛。但係你要知道，任何差人佢屈人咧，其實好大風險嘅。嗱，比如你一齊坐，你有其他人喺度啊，假嘅咁，或者佢個上司唔支持佢咧，佢個同事唔支持佢咧，篤佢灰啊，犧牲咗佢咧，咁佢就可以一生嘅前程就毀咗啦，因為佢。防司法公正嘛，喺個差人嚟講，佢冇唔冇呢個險咧？絕大多數人都唔會冇呢個險噶嘛。所以佢你係唔講嘢，佢咪揾第二個肯講嘢個傾錄口供咯。咁你咪做小單咯，又係咁啫嘛。個世界事就係咁簡單嘅，你識得咁諗，識得有呢啲咁嘅常識咧，就好著數嘅。有時唔覺唔覺，個個都告，點解唔告你咧？原來就咁簡單，因為你乜都唔俾佢。你試想啊，包個 file， 除咗影到呢張相有條片喺度啊，有就可能之後有個隻碟影到你被捕，咁你仲話呢個可能唔係我嚟嘅咩？佢要告你啊，因為影到你啊嘛，佢仲安排認人手續嘅，個差人啊拉你嗰個認人，認人之前有一套好複雜嘅嘢，要有啲獨立嘅督察去負責呢樣嘢，同嗰件案冇關嘅，喺差館裏面都有好多守則嘅，拉你嗰個唔可以。即係未必係負責告你嗰、那個咧，嗰、那個要獨立嘅，要獨立睇啲證據嘅，諸如此類，好麻煩嘅嘢嚟嘅。越係麻煩咧，就越傾向唔做嘅。官僚就係咁嘅。咁所以如果佢又冇資料喺手，然後佢話要告呢條友，得張相喎，然後佢係咪認到係佢啊？個差人有冇錯啊？咁要揾埋個差人做認人手續喎，咁搞好耐好多嘢㗎。咁梗係諗住揾第二個告啦，係咪？咁又保護咗自己咯。 或者佢根本唔告啦，係咪？好多嘢好濕碎，麻煩，一麻煩佢又唔做啦。差人好多古古怪怪嘅 case， 差人係做好多案嘅，係咪？每日好多人報案，係咪？咁如果你諗你明呢樣嘢，你梗係盡量唔好方便佢啦，係咪？咁而咧入到差館唔錄口供咧，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，亦都唔好講嘢咧，呢個好簡單係應該記住嘅嘢，係咪？而唔好諗住話你有咩權益，懶扮嘢講曬出嚟，我要咁要咁要咁咁，係咪？當然仲要記住咧，你入嘅時間要記住啦，你出嚟嘅中間有咩事咧？如果有人同你唔對你唔禮貌咧，唔俾你去廁所咧，唔俾飯你食咧，全部你都可以執低，然後就投訴佢，記得投訴。咁啊，唔係淨係為你自己，我反正出咗嚟啦，係嘛？挨咗十個鐘頭，我出咗嚟啦，唔係為你自己，為其他人，係咪？因為你投訴得咧，就好煩啦。佢開快腦，跟住揾個獨立嘅人嚟查，跟住喺監警會寫報告，仲有啲可能街外人張達明之類坐喺嗰、那個有個 committee 去睇呢啲嘢，全部佢要做好多文件工作。佢你投訴佢，佢一定好煩。就算佢最終冇事，佢都係煩。咁你盡量煩佢，大家都要啦。做社運就係要壓力噶嘛，俾壓力政府，等佢唔好做呢啲迫害人嘅嘢啊嘛。咁你唔好自己貪得意，唔做離開曬呢啲原則嘛，係咪？好，咁啊，智慧術第二集就講完啦。咁我諗下仲有啲咩要講啦？如果冇咧，就可能要遲啲啦。真係有檢控要出庭嘅有。就講下你聽點樣出庭，點樣盤問。如果你冇律師嘅話啦嚇，點樣盤問控方啊？點樣司法子踢甩佢啊？甚至偉大啲，可能逐個嚇、啊。我希望泛民所有人都提供律師啦嚇、啊，看來就幾難啦。事實上都幾難，好多錢。咁咧，到時各位要自辯嘅時候咧，我能力所及就幫幫大家可以嚇、啊，逐個逐個大家討論下案情，多個人。傾下啲嘢可能會好啲啦，咁啊，係啦，大時代大家都有個責任嘅係嘛，多謝大家收睇呢集。